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争取解决日军兴农问题正义记忆财团和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3月8号在首尔的日本使馆前举行第1273次周三集会，表示呼吁各界坚持斗争，一直到日本对过去犯罪赔礼道歉为止。